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级体验团，我是论论。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的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或者呢也可以在微信里来搜索双澳之声小程序哈，也可以收听到平台上的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聊一项咱们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哈，而且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项。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项目的名称哈叫做雪垒哈，下雪的雪，垒球的垒哈。第一次我听到这个项目名字的时候啊，以为是一种在雪上开展的，有点像棒垒球形式的这个运动啊，但是后来却发现这个运动其实不是这样的。通俗点来讲哈，这个项目就是把冬季所进行的一项娱乐活动，就是打雪仗，给它正规化了，而且给它设立了一定竞赛的规则哈。打雪仗也有比赛了，这就是雪垒哈。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项非常有意思的咱们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雪垒。为大家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哈，在节目当中，今天我们一起来聊。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是来自于全国校园阳光体育雪垒班级联赛执行办公室的副秘书长白谦老师和高级教练韩文川老师啊。节目开始，首先还是欢迎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开始还是请两位先来跟咱们听众朋友们先打个招呼吧，好吗？ 好嘞。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全国阳光体育雪垒班级联赛的白老师。 欢迎白老师的做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雪垒办公室的教练韩文川。 欢迎韩老师啊。欢迎两位做客。雪垒这个我不知道，节目开始我的那段可能表述的不是很清晰啊，就我的这个总结，您两位觉得这么说的话有什么问题吗？ 没什么问题，基本上把雪垒的表，就是基本的表面的东西已经给就是形容出来了。对，它就是一个有规则的一个打雪仗。过去可能下雪天的时候，可能东北的时候比较，可能北方吧，就是下雪的机会比较多，然后呢孩子们就是玩的比较多一点。然后呢反正我在小的时候玩这个的时候呢，都是团一把雪，然后互相的嬉戏的打闹，然后呢就是随便打，小的时候就是这种一种概念，但是演变成现在的雪垒呢，可能就，比较怎么说呢，就是也挺意外的吧，就是能把雪垒，就是能把一个打雪仗做成一个有规则的一个运动。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创新吧。 但是可能这个项目啊，我们所说的这个打雪仗跟我们广泛意义上的这种打雪仗还不是特别一样哈，因为可能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们节目在每次介绍一项咱们这个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之前哈，都会来讲一下这个项目的一些历史渊源哈，就是它是在哪个地区哈，最开始有大家开始玩的，最开始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式，一种什么样的活动来开展的。所以这个雪垒，我们就说这个雪垒哈，这个比赛，我们这个意义上的打雪仗，如果说追溯它的历史起源的话，我相信可能，也有一些相关的这种考证和说法哈。如果这个我们要给它追溯一个历史起源，可以追溯到大概什么年代、什么地区开展的什么活动，然后演变成今天我们看到的这项运动呢？ 我简单说两句，就是，这个呢，就是雪垒呢，它是以我国的北方民族、少数民族鄂温克族， 鄂温克族 的 在东北，应该是 对，应该是东北的，它集中在东北地区，还有呢，就是满族，咱们北京这边的满族，北方的这个，它是在，就是那个鄂温克族的打雪仗，还有呢，就是满族手猎球。还有呢，北京就是北京咱们传统游戏拽包，这几种民族运动为基础，然后呢将整个的这个传统的民族文化，还有呢相当于它的一些比如说 竞赛类的精神吧，就是这个民族体育的一个精神，然后我们整合然后创新，然后形成了现在的这个学垒。它是通过了可能有不同民族的不同的运动，民族运动，然后呢给它把它精髓给它创新了，然后我们给它融合起来，然后形成了现在的一个学垒，是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过程 啊。所以就是说，打雪仗其实像我刚才讲，并不是咱们广泛意义上的打雪仗改良就变成了这个运动，它是把 对对对， 包括打雪仗在内的很多的这种民族活动或者我们日常活动给它结合到一块儿了，然后才设计出来的学垒这个项目哈。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啊，不是像咱之前像小时候玩的那个样子，可能还融合了其他民族。是这样的，您说的对， 所以这个项目就像刚刚这个白老师讲的，它是融合了几个民族的这种，民族的日常的这种活动哈，把它这个精髓提炼出来，然后设计出了现在这个运动。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运动哈，它的这个比赛的场面或者说它的这个比赛的规则，现在应该是怎么样的呢？就是说我们一看上去这个运动， 是这样，就是以现在的角度我们去看这场比赛的，就是学垒咱们这个比赛的话，它是一个场面相对来说比较激烈的一个场面，它远远要比咱们就是说常见的那种像娱乐性打雪仗那种要激烈很多。 要激烈很多， 对对对对， 那个我感觉就已经挺刺激了。 不不，我们传统当中就是可能在我们东北啊，就是这种打雪仗可能就有扑啊有抱啊，但是在学垒是没有的。学垒这如果在扑抱的话，这种行为在咱们学垒当中是属于犯规行为。那么就是咱们学垒当中呢，更多的是以投掷不同种类的投掷去这个进行比赛的，而且它是有一定的战术性的，更多的也要求一些这个团队性的合作，因为它需要在3分钟之内这个决定胜负，所以说它对这个团队的要求非常高，所以说这就演变成了就是像我刚才所说的，它的场面的激烈程度要远远高于我们的这个打雪仗。对， 它就是它区别于其他的运动在于它每一局的时间很短， 就3分钟， 3分钟 一局， 对， 对， 你必须在3分钟之内爆发你所有的力量，然后把对方咱怎么说的全部给消灭掉，这样的话，对，这样的话你才能取得胜利。哎，真的就是你不像其他运动，可能你像咱们所熟悉的足球、篮球、排球，可能一局可能10、20分钟、30分钟、40分钟的，时间很长，所以说呢，就是那个可能会有一个余地，我可能稍微 缓一 缓， 缓 一缓，然后我再重新， 松一松， 对 对 对， 对， 这个的话，3分钟你没有喘息的时间，所以说就像刚才韩老师说的，就是他的这个激烈程度很强。 刚韩老师也说到，主要是靠投掷，那投掷的就是雪球是吧？ 对， 投掷的就是雪球。那这个雪球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看过这个比赛，这个雪球是也是我们在比赛场上是我们现去做的吗？ 对， 现制作的是吗？ 对，现制作的。因为如果说咱们的雪，如果说你要是提前一天做好之后，它那个雪会发硬，对，打在身上非常疼的，而且不会留下任何的这个血痕，比如说像咱们都知道，拿出一个雪球打在某一个地方之后，它会留下一块儿，这是不容易留下的。但是我们如果说就是当天制作、当场制作的话，这种雪球是一击即碎，而且容易留下痕迹，也区别于裁判员去观察。 就是在比赛之前，就是在正式的这局比赛开始之前，然后把这些雪球都做好， 对， 然后每一个队员去相当于用这个去投掷去攻击对手。 对对对。 我们一般就是说到这儿的话我补充两句，就是我们会有专业就是专门做雪球的机器，来压制这个雪球，每个雪球的规格基本都是一样的，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呢要求队员参赛的队员和就是来自己做这个雪球，这样的话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他自己从做雪球开始一直到进场比赛来投掷这个雪球，都是说就是他有一种这样的一个互动吧，就相当于对于他来说自己 自己做的雪球，然后自己来用，然后能赢得比赛，我觉得这是一个对队员来说是一个精神上的这样的一个刺激吧。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项目也挺特别，挺有意思。因为别的像这种，它就是虽然是雪球啊，虽然一击即碎，但是它也是个球，也算。如果是把它归类的话，我觉得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啊，也归到球类运动。这种大的类别里边去，就是让大的球类运动没有说运动员自己去做球的，可能只有这个项目是要自己去做球的。 对对 对, 对， 因为其他类的项目都是那种球都是统一规格的。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项目说我们带着雪球去上场去攻击对方，我们看到的形式，可能如果是没有看过的朋友，可能觉得这跟打雪仗太像了，但是他这个比赛也有。设计出来作为一个项目，它肯定就有规则哈，包括比赛的场地哈。刚刚两位说这个比赛的时间是三分钟，那比赛的场地是多大？包括上场的这个队员哈，每一队人数是多少？包括它里边的一些规则，就是怎么算赢哈，怎么算输？这方面是不是也请两位来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 好，没问题。是这样，这个咱们徐磊呢，目前的这个青少年的比赛场地啊是36×12， 嗯， 36×12米，然后场上每方上场7名队员。分为三名后卫和4名前锋，在这个三分钟之内，若出现拔旗，则拔旗方获胜。 拔旗是指的， 就是因为在比赛场地上，每个半场会插一面自己的旗帜。 哦， 对，你不仅要在投掷的过程这些击去淘汰对手，而且还要保护好本方的旗帜。 嗯， 因为我们这个如果说拔旗的话，3分钟之内出现拔旗，则直接宣布获胜了。 哦，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像如果说这一局比赛没有出现拔旗，那怎么办？那么就看这3分钟结束之后哪方胜的人数比较多。 嗯， 你假如说甲队胜了6人，乙队胜了5人，那么甲队就获胜了。它是这个比赛的胜负是比较直观的。很直观。 嗯，你说这个好像就我想到我们小时候可能有一朋友下过这个军旗哈，跟那挺像 啊。对对对， 什么时候把军旗给拔了哈，就是把军旗给拿下了就赢了哈。 对对对 啊，如果拿不下军旗的话，就看哪方胜的比较多。所以刚刚你说这个36×12米哈，这样一个比赛场地，然后每方有这么多个运动员，我刚刚想了一下，这场地应该刚上场的时候那是挺激烈的，就是因为这个场地确实也不算特别大，但是里边集中了很多人。 对对对， 应该刚上去的会感觉会很拥挤，所以彼此的这种对抗应该也会挺激烈的哈。 其实您说到这个拥挤，其实是这样的，因为场子上它有不同的掩体和堡垒，我们叫成堡垒。 哦，就是它不是一个开阔的 场地。哎，对，不是、那样的话不就成了那种这个。这种还是回归到传统打雪仗了嘛？它是有不同的掩体，运动员需要占据不同的掩体去采取这个投掷的方式和进攻方式，也因此因为这个掩体的存在啊，演变出了很多很多种战术出来。 哦， 对， 我们所称的这个堡垒，这个掩体也叫掩体，我们也叫堡垒，就是这样称呼。它主要就是躲避对方进攻用的，躲避时候用的。这样的话就是不至于说的我完全暴露在场地上，对自己有一个保护。 就是找一个掩护哈， 对， 这个 掩体嘛，掩护自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场地上会有这样的一个器材。 所以说如果哈，我这个没有保护好自己，然后我被对方的雪球击中了，那么是只要被击中，这个队员就相当于在场上被淘汰了， 出局。对， 就出局了。 对， 所以这个比赛，我觉得这个如果有掩体的话，那确实就像刚刚这个韩老师讲的，他可以想象哈，整个的战术的变化就会变得很多了。 对， 所以最开始刚上场的时候，比赛啊这一局刚开始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一般队员都是在干什么呢？是大家马上去找掩体去占据一个有利的，我们叫有利的地形也好，有利的位置也好，还是说这个时候也会有分工，有的队员去占据这些东西，然后有的队员就直冲对方开始去进攻。 是这样的。像您说的这个两种这个情况都会出现。这个首先要根据这个教练员的制定的战术布局去规定。当然您说那个分工是这样的，我们刚才也说了，这个 七名队员嘛，四名前锋，三名后卫。这个后卫跟前锋的职责是不同的，他所这个待的区域也是不同的。就像我们足球当中的啊，你的这个边腰跟前锋它是不能越位的啊，这也是一样的。那个当然是这个在布局当中，开局大多数比赛下都会是先进行一个站位跑位，然后再去采取下一步的这个阵型的转换啊，或者是战术的布局啊，这样的。 先站出来一个阵型是非常重要的， 对， 然后再去进攻哈。 对对对， 所以这些战术也都是通过这个比赛，按照比赛的规则哈，一步一步的去丰富、去制定出来的。所以刚刚其实我们也说到，这个可能最开始的就是我们几项哈民族传统的活动，然后把它提炼这个精髓，然后设计出来的这样一个比赛，这样一个流程，我觉得可能区别还是挺大的。就是我们刚刚哈说了两方面，一个是说我们最原始的哈，我们少数民族的这种传统活动是怎么样的，又说到了现在的这种，我们现在已经变成很规范的一个有正式规则、非常完善规则这种比赛的模式。我们刚刚说这两个，我感觉区别还是挺大的，所以这当中的一个发展的历程是不是也用了不少年的时间？ 时间的话，就是我们挖掘这个项目的话，应该也就是近几年的时间。近几年，因为也是相当于就是我们这个北京冬奥嘛这样的一个契机，然后呢我们呢就是整合挖掘出这个学垒这个运动。但是像之前我们挖掘这些像鄂温克族的打雪仗啊、狩猎球啊还有拽包，这些的历史应该是很悠久的了。 就分别他们的历史都很悠久的。 对， 但是设计提炼出这个项目其实是近几年的事情。 对，近几年的事情。 那在这个规则上哈，我不知道，因为我之前跟一些其他的这个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老师来聊哈，他们都跟我讲，其实设计出来一项这个真正的这个运动项目哈，它的规则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它可能很少有项目是这种一步到位的，就是说我们提炼出来之后，设计出来之后，哎，觉得这个项目非常好，然后很完善了就比，然后这么多年规则包括其他的一些东西都是不变的，这样的例子可能出现的比较少，大部分都是比如说设计出来这个之后，然后我们再会把它在比赛当中我们先去试一试，看看它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发现问题之后我们再不断的进行这个规则上的完善和修改，然后进而再去制定出场上像刚刚韩老师讲的这个比赛的战术是怎么样的。我说学垒这个项目是不是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对，也经历过， 因为这个项目呢，就是它会有一个，说白了就是会有一个基础的这样的一个规则，比如说可能就是怎么样算出局啊，然后的器材是什么样啊，然后什么样算获胜啊，可能就是基本的几点，然后经过平时的这种体验赛啊，还有比赛啊，然后我们从中间觉得，哎，可能哪块不完善，可能比如说这个出界和就是我们这里的，你要是出了边界你也算出局， 就是人出了边界了。 对，这个出局呢，就是我们会比如说打个比方吧，就是你这个脚踩在线上和你的一只脚离开就是在线外边，这样的话我们当时可能就没有说就是分就是给写那么明确， 没有清晰的一个设定。 对，通过比赛呢，可能就会有一些争议，比如说，哎，那我这个算不算出界？我的一只脚踩在线上，和我一脚跨出线，那哪个算出界？哦，那我们就是有，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些问题，比较细微的，这样的一些细节吧。然后我们会在不断的改进，比如说这次比赛我们发现了问题，然后大家坐一起来修改，就是来探讨这个事儿，怎么样好，然后我们可能觉得可能这个更好一些，那我们就把它融入到新的规则里，然后我们下一次比赛呢，我们再去来实验这个，然后再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步骤吧， 也是、 实践中一点点的来摸索这个规则，来完善规则，也是我们现在还在就是说一直发展到这几年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规则还在细节上面完善。 确实是一个不断完善，需要那个不断进步啊，也是不断这个项目一直成长这么一个过程。刚刚听两位说完之后，我就觉得这个项目就设计出来之后，包括您刚刚讲的这个，它是不是怎么算出界，包括这个掩体，就刚刚两位说，我觉得在这个比赛当中是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 元素吧，算是这个每一场比赛它的掩体在哪儿，这个也都是有规格的是吗？ 对，这个它的摆放在场上的摆放位置是不变的， 是不变的。 对， 就是说每一场比赛我们看到的所有的掩体的位置全都是一样的， 对， 固定的， 全都是 固定的。 对，这是规则里边要求，就是固定的。 哦， 它的距离边界多少，距离中线多远，距离底线多远， 嗯， 它都有规则，那个有规格的。 哦， 固定的， 都是固定的， 固定的。对， 而且是双，这个两方半场是对称的， 两方半场对称啊，就是每方它的掩体其实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对， 都是一样的， 对对对。 哦，这个我觉得确实还是挺有意思的，这有这个掩体，它就能这做出很多这个战术的变化。刚刚这个韩老师这边也说了，所以现在想请问一下韩老师这边，就是您刚刚说的哈，有一些战术的变化，可能大家想。可能是有一个概念说有掩体哈，可能会根据这个我们做一些战术的变化出来，但是可能大家想象不到，就是说这个如果是真的啊，比赛开始三分钟的时间非常短的时间，然后不大的这么一个场地，然后这么多人在里边，这个战术有可能会发生一个什么样，可能大家都知道有战术，但是具体战术是什么样，您能不能简单给我们举一两个例子？ 这样，比如说我现在拿咱们一个这个初始的站位阵型， 嗯 啊去讲，咱们这有一个阵基本阵型叫0142， 0142， 啊，对，这个0142呢，分别就是代表的是这个区域不同区域的人数， 嗯 啊，你比如说像我这个说的这个零，就是没有这个中心掩体上没有人， 嗯 那么这个这是一个开始的一个布局， 嗯， 那么如果说在比赛这个场地上出现比赛的时候开始了，对方的这个在中心掩体也没有人， 嗯， 那么我就可以进行对我这个阵型重新调整， 嗯。 比如说我可以调成1123， 嗯， 这样的一个阵型，然后前面挪一个，后面回来一个， 嗯， 这样去一个调整，这样的是一个战术布局。还有就是说更具体的一些战术呢，就是说我可以吸引一侧，然后想办法去绕过防守队员去把他旗拔掉，或者说是这边吸引防守队员，然后这边我再牺牲掉一个队员去拔掉另外拔掉对方的旗。嗯，是这样的， 牺牲一个队员就是指故意去暴露这个队员， 对，故意去暴露，这边你不仅要在本方半场进行投掷的去吸引， 嗯， 而且还要冲过去更好的这个再吸引一点，这样他的对方的这个注意力会更集中一点，才会把旁边的这个半场给你忽略掉，你这样才能有机会去冲进地方半场把这个对旗拔掉。 哦，但是在比赛当中如果还出现了另外一种情况，就比如说没有按照您想象的这种发展哈，比赛没有按照您想象的这种场景这种进程来发展，这边我方队员有一个可能在您计划之外的被击中了，他出局了，那这个时候整个的战术和阵型是不是又要因为这个就马上就开始改了？ 其实这个在场上啊，更多的都是运动员再去发挥。因为有那么句话嘛，叫一块金牌等于49%的教练员，加上51%的运动员嘛。其实更多的是教练员，只不过是能在场下去指挥一些，是只是有一些整体的一个布局，但是具体的去实施，还得去靠运动员自己本身去做。 所以在这个三分钟的时间之内啊，场上局势也会是千变万化， 对，瞬息万变， 瞬息万变，可能任何的情况都可能发生。但是那个时候，教练员哪怕是在场边，他在做布置，肯定也是来不及了。那个时候只能靠，第一就是靠我们日常的这个训练，我们训练当中可能要把各种场出现的情况都要练到，这样大家心里就做有底。第二就是靠运动员他临场的自己的发挥，临场自己的反应是怎么样的。 对， 那上半段的节目呢，我们就暂时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哈，我们稍事休息，进一小段的片花还有广告，等到下半段的界内界外的栏目当中，我们还会继续跟两位哈一起来聊关于学磊的故事，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25北京体育广播，咱们呢现在稍事休息，稍后再见。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界内界外，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是论论。界内界外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非常有意思的一项咱们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哈，学垒哈，其实就是咱们小时候俗称啊，每个人都喜欢玩的打雪仗哈，但是加入了一些特定的规则还有这个设计之后呢，打雪仗变成了一项挺复杂的哈，战术性极高而且也趣味性很强的这种竞技体育运动哈，学垒啊。下半段呢我们就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学垒的故事啊。今天呢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哈，第一位呢是来自于全国校园阳光体育学垒班级联赛执行办公室的副秘书长白谦老师和高级教练韩文超老师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全国阳光体育学垒班级联赛的白老师。 欢迎白老师的做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学垒办公室的教练韩文川。 欢迎两位哈，下面的节目呢我们继续来聊关于学垒的事儿哈。上半段啊，我听完这个两位聊的之后，觉得这项运动真的是特别的复杂，技术性挺高，而且呢团队协作得是非常好哈，就是需要很强的这种队员之间的默契，所以在场上是不是也会有一个就是所谓的主心骨哈，还是说大家场上的一切也都是根据教练的布置，然后也有一些加上随机的这种成分，就是场上有没有一个发号施令的这样的一个人物？ 因为这样的我们场上也会每个队啊有一个灵魂，就相当于一个队长一样。然后呢其实每一次发布施令啊，或者说这些整个的战术的改变呢，都会由队长来发布的。如果这七个人，其实七个人嘛，如果没有队长没有指挥的话会很乱。 像刚才白老师所说的这个位置，就更好理解，像我们篮球运动当中的控球后卫， 就是他指挥， 对球队的大脑， 对，就是场上应变呢，还有一些组织啊。因为就像刚才那个说的那样，就是瞬息万变嘛，所以说他要头脑要特别清晰。对，也是说白了，这个项目也是锻炼这个指挥能力的。 其实刚刚这个白老师讲说这个项目哈，能锻炼指挥能力，其实我觉得这个项目其实除了能锻炼这个之外，其他的这个好处还有挺多的哈。我能想到的第一就是它应该是挺易于开展的，因为之前我们聊到的一些这个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哈，有一些比如说这个我印象比较清楚，印象比较深的，比如说这种高脚竞速啊，板鞋竞速啊，这种其实如果是没有一定的这个田径基础或者专业运动基础的话，可能从事有一些项目也挺难的。但这个项目我能想象的可能它不太需要说某一种专项的基础。我不知道说这个项目目前参加的运动员他们一般都会有什么样专业训练的背景吗？还是说基本大部分朋友只要你有兴趣又觉得哎，在这个项目当中他又可能也有一定的天分，比如反应比较快呀，身手比较灵活呀，很敏捷啊，但是我之前没有一些运动基础，还也能够去参加到这项运动当中， 是可以参加的。因为像我们这个项目，首先像您说的一点，就是它的这个适用范围很广泛。我可以给您举个例子，说出来您可能都不信。曾经在去年的时候吧，是吧，白老师？去年的时候有一个，我们有一个亲子的活动。有一位60岁的老大爷。然后跟一帮4-5年级的孩子打了整整2场。而且之后下来之后跟我说，哎呀，这个小伙确实不错，感觉活动了，感觉我自己又年轻了，那种感觉。 差了好几代的 人、啊。对对对对对。对， 同场竞技， 对， 这在其他运动当中可能很难出现。 很难出现了，对。所以说像咱们这个，你如果说我们学垒有没有专业性，我们专业性要求也很高。包括我的投掷，我的不仅我要怎么去投，我还要投得更快，更球速更快，更远更直。但是你要说娱乐性呢，那我们也有，我们也具备。所以说我们可以是既可以像专业运动这个竞技项目去这个进行比赛，我们依旧也可以像娱乐项目去那种广泛性。 基本上在北方地区如果想推广想开展的话还是很容易，在南方地区那可能玩的人就会没有什么机会，没条件去玩哈。 是这样，但是这因为我们这个考虑到这个夏天，如果要不可能说我们只靠冬天去做这个东西。 对对对。 所以说我们现在目前做了一个叫雪垒球。这个雪垒球是仿照着雪球的这个重量跟大小。 去做的一个球， 但是不是用雪做的 啊？不是， 是相当于我们就是那个，我再补充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项目呢，就像刚才韩老师说的，可能有60岁或者是之上的人也在参与，小的呢可能上幼儿园的孩子或者是上小学一年级呀、啊，也在玩儿。 嗯， 所以说我们这个项目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普及性非常好，就是很容易普及，就是说它不受年龄的限制。 嗯， 只要是你能运动，只要是你能跑起来，只能是你能投就可以了。但是这里边就像韩老师刚才说的，那也分娱乐性和竞技性。娱乐性呢，所有的民众都可以参加，咱这个项目不受限制。 嗯， 但是竞技性呢，可能就要求你要有一定的训练基础，有一定的身体素质，这样的话可能你能取得好成绩。 嗯， 那是这样。我们这项目还有一点呢，除了这个年龄之外呢，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普及，就是这个它这个适用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它的这个时间。 嗯， 就是我们这个项目是365天，天天都可以玩的。像您刚才说的，那夏天你像南方没有雪，再有一个咱们北方夏天也没雪，怎么办？那我们呢研发了一种替代球，叫雪垒球，它的重量、体积都是仿照这跟真雪球是基本一样的。然后呢，它可以就是相当于这个球呢，就是你什么时候玩都可以。类似于咱们的沙包，类似，但是里边的东西呢，可能就是我们会有一些 有所 区别了，因为你沙包打在孩子身上会很疼。咱们玩的时候，像我们研发这个呢，就比较打的身，它就有重量，还能投出去，打到身上呢还不会受伤，还不至于很疼。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说我们雪垒这块，它首先不受年龄的因素。第二个它不受季节的因素，第三个它对场地的要求很小。 只要有平地，只要有哪怕草地，沙滩， 都可以 足球场，或者是学校的校园，只要是有空地平地，咱就能玩。对，就这么简单。 所以最开始设计这个项目的时候是在雪上来进行的，但是后来是又研发出这个雪垒球，就连这个雪上这个场地的因素的这种限制也摆脱了。 对，咱就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开展的项目。 这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想玩好这个项目啊，我一直想，刚刚两位也都说，我觉得玩好这个项目应该怎么就算玩好呢？就比如说，可能这边韩老师的这个体会更多一点啊，比如说您这个做教练的时候，就是队员身上哈，就是玩这个项目，他队员身上您觉得对他运动能力哪方面的要求会比较高？就换句话来讲，他什么样的队员他玩这个运动就能玩好？ 如果说想玩得特别好的话，那一定是综合素质特别强的那种。 综合素质啊， 对，比如说我首先第一点要具备的是他这个跑动能力。 速度 对 不能慢， 速度不能慢、 啊、 对。第二点是我的上肢力量，也就是说投掷能力，他的要具备一定的投掷能力。 最远这个球大概我们这个要求是要投多远啊？这个 我们现在根据选拔这一块呢，如果说你要想很好的去参与到年底的比赛，我们这一块反正做了一个初步的一个考核，就是说如果你要参加比赛，我们要求你的投掷，就直线投掷能力最少要达到15米以上。就是你的直线投掷能力不算长投，因为长投跟直线投掷是有区别的。然后你的高抛需要能抛多远，抛多准。然后我们这样的话可以方便我们后期的加以一个好提升好培训。是这样的。第二个就是说我的反应能力要好。然后所以说就是像我刚才说综合这三点，所以说就是如果说想玩特别好的话，一定要具备一个不错的或者是扎实的一个基本素质。 上肢首先得好，速度也不能慢， 对， 反应还得快。 对 啊，如果您觉得这三点您要是符合的话，那也不妨去尝试一下这个运动哈。确实也是，我觉得确实挺有意思，能够去感受一下真正的这个有规则的正规的 我们叫打引号的这个打雪仗的比赛，但是可能我们最开始大家的理解就是跟打雪仗比较像，但是通过我们节目当中一直在跟大家聊这个比赛的具体的一些规则呀、战术啊，包括发展呀，可能大家现在也都已经听出来了，这个运动跟打雪仗哈、确实还是有着非常非常大的不一样，只是形式上比较类似而已。我不知道这个项目目前哈、应该是作为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当中的一个表演，表演类的竞技项目哈。 对， 这个项目在参加这个全国的比赛的时候，我不知道作为咱们北京队来讲取得的成绩是怎么样。这个项目应该是咱们就是算北京就是推送的一个项目吧？ 对，这个咱们雪垒项目呢是北京代表团里边就是。就是个别的冰雪类的项目 哦， 然后呢，咱们这个也是在相当于其实，在整个的全国民族运动会上面，只有北京代表团有冰雪类的项目参与，也是比较一个创新，就是咱们北京代表团有一个创新 哦， 对，然后雪垒呢，很荣幸能是其中的一个，然后我们参加了是咱们就是表演类里边的竞技类的一个比赛，然后呢，最终获得了三等奖，是这样的一个成绩， 不知道两位接触到这个雪垒项目是大概有多长时间了，或者说有一个什么样的机会接触到这个项目呢？ 我们接触这个项目的话，应该有四五年的时间了。 哦，四五年了， 对对， 这么长了， 对，有四五年时间了。也就是说，从雪垒开始研发这个项目，我们开始挖掘这个项目开始，我们就一直在从事这个、运动。对这个运动也很有感情， 包括一步一步的去细化它的规则啊，它的比赛时长都是一直在我们一直在研究在细化这个东西。 所以两位其实也是这个项目算初创时候的顶层设计者之一了，都是是吧？ 对对，可以的， 可以这么理解。 那这四五年的时间，我相信也参加过不少的比赛哈，包括研发的过程当中，刚刚在之前节目当中我们也说到了，也有很多的故事，包括如何一点一滴的去慢慢的完善它的规则哈，慢慢的去制定一些这个场上的一些战术出来。我相信这当中我们如果现在说起来的话，这当中的回忆和故事应该还是挺多的哈，所以在这儿呢也想请两位就给我们分享一下，因为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说了很多啊，这个比赛会非常的激烈，然后整个的战术的变化也非常的多，对于团队这种协调能力的要求也非常的高，所以在这些因素综合叠加在一块儿的话，也会肯定在场上的比赛哈，我觉得可能也会比较经常会出现那种啊让人觉得非常的激动或者很紧张的那种场面哈，所以也在这儿一样请两位跟我们分享一下，在比赛当中有没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故事，或者说哪场比赛是给两位留下的印象比较深的。 应该是去年，对我来说应该是去年有一场比赛，带的那个学校那些学生，一开始我觉得他们的成绩应该就是差不多就是二三名那种，因为你要是说照第一的话，可能还差一些实力啊，对，尝试可能说整体的这个素质，包括场上应变能力可能稍微差一些，当然，具体的比赛，因为比赛影响比赛因素有很多嘛，但是去年那场比赛当中。在比的过程当中就发现这个每一个孩子每一个队员他的精神头特别棒，我就觉得当时我都觉得哎呀这可能就基本上保第二没问题了，但是最让我意想不到的是最后到比赛的最后一分钟，结果我们的这个人数比这个对方多了一个，然后这个最后比赛结果一出来是第一，哎，我真的是比较感动的，因为我是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了，甚至是在我的远远没有想到的一点，能拿到一个第一的一个成绩，我觉得还不错，真挺好，真不错。 所以在这个项目里边也会出现这种以弱胜强的这种例子哈。 对，因为毕竟影响一场比赛的因素有特别多嘛。 而且您刚刚也说了，这个在最后的时刻发现场上人数多一个人，然后我就也想到是不是也会出现这种状况，就是说场上人数比对方少，但是我把旗拔了，这种情况也可以，就哪怕我场上剩下一个人，对方还剩下五个人， 但是我这一个人最后把棋拔了，我也算胜利了。 是， 但是这种情况可能出现的这种例子会比较 少， 少 之又少， 啊、 少之又少。嗯，因为是这样，因为如果在比赛当中，如果是这个本方人数比对方人数要少的情况下， 嗯， 然后通常会选择一种比较保守的一种防守的状态。 哦， 以守代攻， 嗯， 去消耗，首先去消耗他的这个球数，因为两方的球数都是固定的， 嗯、 有限的、 嗯， 所以说通常都会采用一种防守。然后再去由防守转进攻， 嗯 啊，这样，嗯，这种方式，也会出现像您说的这个反败为胜， 嗯， 或者说以弱胜强，但是还是比较少的， 嗯。我不知道白老师这边呢有没有什么关于比赛当中您留下印象比较深的事儿？ 有，因为我们接触的比较多，然后呢， 嗯、 比赛呢也办过几届，然后，让我印象深的我就不具体说了，就是那个， 嗯、 但是我就觉得。有好多队员在场上拼了，就是，拼了好长时间，然后呢，结果惜败的这种情况，真的队员下来以后，真的就都哭，你知道吗？就那种感觉，让你当时真的很，也跟着他们，就好像那种特别难受。哎呀，这些孩子们就是觉得，哎呀，我再稍微的自己再努努力，我可能我就拿下这场比赛了，我可能就是又一个名次了。但是呢，确实没拿下来，好多队员下来真的。嗯，这些有像我们之前小学那个什么，有些小学生什么的，下来真的就泪流满面，抱在一起哭，然后特别的委屈。我觉得看到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这些孩子们真的很有这种团队意识，很有为学校啊，为这个团队就是争取荣誉的这个精神。其实我对这些方面还是看得比较就是多一点，我特别感动。嗯，孩子们就是有的时候像咱们现在小孩，有的时候可能比较自私一点啊，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一个小天地比较多一点。但是真正到场上，我看到他们协作起来，互相那时候真的什么都没有计较，然后呢赢了比赛抱在一起蹦蹦跳跳，输了以后呢抱在一起哭，我觉得就一个我觉得挺受感动的。有的时候看到他们以后。 所以从这儿也能够反映出来，这个运动的设计，就是您做的工作还是很成功的。如果是一个设计的不好，就是大家觉得不好玩的这种体育运动的话，那么大家输了也就输了哈，可能也觉得无所谓。正是觉得这是一个好的运动，可能大家就是完事儿之后，我输了比赛之后，才会有这种情绪的反馈，就觉得哎，我真可惜。 对对。 所以从这个侧面也能够说明您做的工作是很成功的。 谢谢啊。 所以您刚刚也说了，这个项目可能会小朋友会玩的比较多一些。其实我也能想象到这种场面，因为可能我们，你就说现在到我们这个岁数哈，一旦下雪的时候，我们出去说打雪仗，有时候热情还挺足的呢，就觉得这真好玩，很不错啊，在雪地里边有一种非常释放的那种感觉。对于小朋友来讲的话就更是了。我记得我们小时候那时候，虽然我已经印象就小时候不是特别清楚了，但记得下雪天的时候，大家就。女孩可能去的还不是特别多，但基本所有男孩都会出去，就撒丫子去操场上跑，就打雪仗，互相拽，互相在那儿滚。小朋友应该对这个运动应该是很感兴趣的哈。 说到这儿，就是小孩肯定嘛，因为天生好动嘛，只要有玩的项目能刺激他们的，肯定都是，都很嗨。 嗯。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项目呢，男女混合编队。哎，咱们这个项目是这样，因为不是说像一个队，比如说就是男的，就是男队员， 不分男女， 不分男女。我们这边可以，比如说男女混合参队，比如这个学校里边女生也很强，男生也很强，那就可以凑一个队。 嗯， 这里边可能有几个女生，有几个男生。 嗯、 我们是这样的编队，不设限，比如说女子比赛、男子比赛，我们暂时还没有这样的设， 嗯、 就是我们混合编队。 啊、 这是之后可能会有，比如说后期可能会有男子组啊，还有女子组啊，可能分的就更细一些啊，这是我们的一个特色吧。因为我们觉得男女混合在一起的话，比赛的时候乐趣更多，可能我们就是还 是没错， 对这个就是我们还是秉承我们这一贯的这种参与性啊，这种的就是独特性吧啊。还有一点呢，就是成年人真的也很嗨。 嗯， 我们比如说之前去。做这些活动或者什么的，这些大人上了以后真的不下场，一场一场在上面打。 嗯， 就是已经打了都忘我了那种，满头大汗，然后恨就是，所以说就是说他这个项目感觉起来就是没分的那么细，说孩子更爱玩，成年人不爱玩或者什么的，只要是让他上了场，他的兴奋点立马就爆表。 我想象的情况哈，我现在脑海当中一想，这比赛如果让我去的话，我应该也挺嗨的。其实就像您刚刚讲的一样，我觉得这个项目哈，它可能就不是一个，可能有一些的体育项目哈，我们普通人觉得跟自己特别远，就觉得跟我没什么太大关系。就是这个项目，我如果不是专业从事这个运动的话，我肯定我也不会去接触，不会去尝试哈。可能有些大众一点的，可能大家会尝试比较多。但是我相信，就大部分的这种竞技项目，可能就比如说田径类的项目，我们不会说没事我们的爱好是没事去跳个远啊，撑个杆啊，去跳个高啊，可能都不会。但是这个项目，我真的觉得，哪怕你不是专业运动的，哪怕你之前没有练过，就让你上场去玩， 都可以参与， 你都可以非常嗨， 没问题。 对，就虽然他的竞技水平，如果到经济层面是有要求的，但是他对普通人的这个门槛是非常低的。 娱乐性没有，对娱乐性的话，咱们就是入门很低。 对，而且大家会觉得非常好玩。如果到冬天的时候，我今天您刚刚说的时候，其实我也一直在想，如果到冬天有机会哈，今年去参与这个的话，我就找我几个朋友哈，就是七个朋友组一个队了嘛，然后我就可以去了，对吧？ 对，没问题啊。 如果几个朋友在一块玩玩这个运动的话，我觉得当时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场面啊， 肯定会的。 对 的， 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大家都来参与这个项目，因为它就是释放你的压力，因为大家现在工作都压力比较大，你可以释放。另外一个，我们这个项目的安全性是非常好的，可能之前没提到这儿，就是比如说在夏季非雪季的时候，我们会有护膝护肘护目镜，把你的眼睛把你的相关的部位都会给你保护好。在冬天，在雪季，在雪场中用真雪球的时候，我们会有专门的头盔专门头盔来保护你的。所以说我们这个项目就是整个的安全性非常高， 很完善，确实已经很完善了。 对， 这方面的方方面面全都已经考虑到了。 对， 所以安全性这方面也不用担心哈。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雪垒这个项目。当然现在也已经有更加这个不受季节限制的这样一个项目，就是雪垒球哈，大家也可以去关注。如果有兴趣的话，叫上自己的几个朋友，自己组一个队去打一场这样的比赛也好，或者说我们去玩一下这个运动也好，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这么一个事情。那今天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的做客哈，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这项非常好玩的咱们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雪垒哈。我们在最后呢，也衷心希望这个项目哈能够越办越好哈，因为确实这个项目从设计出来到逐步的完善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的过程，而且又现在完成的非常的不错，就做出了这么一个既有竞技性又有娱乐性的这么一个非常好的项目。我们也是衷心的祝愿这个项目，不管是在咱们民族运动会的舞台上，还是在咱们日常我们运动爱好者活动的这种层面上，都能够办得越来越好。再次感谢今天两位老师的做客还有分享哈，谢谢。 谢谢。 那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啊。节目最后呢，要再次提醒大家，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同样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同时呢，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咱们明天节目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我们初试提升。 1980年，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次参加普莱西德湖冬奥会。 这一刻，我们崭露头角。 现在开始超越，各位观众，这样大洋洋就获得了第一名。 这一刻，我们屏息以待。 北京，2022年，相约北京，欢迎你们，欢迎朋友们。 这一刻，北京正以崭新面貌迎接2022大雪而至。 现在